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，赵匡胤本车子上盖了一零信，这四位的人八楼上，郑子命陈胜摸了个真箱子，他把左盒拿过来，一屁股坐在车挡里。兄弟哥，你们上楼把我在这儿了。 嗯，跑趟的过来一点头，叫两声海南大哥子，大哥，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，你蹲在这里干嘛的？ 郑恩说：“看守货船手多，我在这里看东西。要都上楼上去吃饭，俺没了东西算谁的？”哦，你看东西了啊？他还看着，他不看着也丢不了。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？这是一个做派。小堂官一听怎么着？他看东西。掌柜的刚进个物局，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？有菜有事。吼！这么着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。小堂官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哥干什么？看东西。”看东西啊，郑恩说：“你要咬我是怎么着？是看东西，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？头一趟，谁家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？这个事可没打听。大哥啊， 关西路为民打听方一方，马家店的数第一，不是堂哥我说大话。关西路没有偷咱的，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，那掌柜的赔他一匹葱白驴。” 你别说丢不了东西，丢了东西不要紧，俺掌柜能赔。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，值150个大洋，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，杠杠的4个牙，让人也牵走了。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，俺掌柜的赔他1个大闺女。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，半拉鼻子一只眼，走道还有点毛病。你说俺掌柜的陪着女儿多漂亮，18了，樱桃的大脸，凝细的腰，甜甜的金脸，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，狗撵鸭子呱呱叫，张鞋子不拿锥子，真好，让人领走了你。大哥子，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，你木料东西我认你，你木料一样配两样，木料脑子配好的，掌柜的不配我配，吃饭去吧。郑子明闻听心欢喜的，这个正合我的事。这会儿楼上去吃饭，回来咱再闹乱子吧。郑子明等了等了，八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。哥，每天有钱没点饭，今天没钱我点心。陈世宗倒说慢了点，这吃馍别吃睡好的，五个人都没钱，吃多了麻烦。你算了吧，大哥，你吃他俩馒头，喝他一碗面条，没钱行吗？ 没钱不行， 你就吃一砍二，眼观三的酒席，吃完了没钱呢？没钱也是不行。对呀，要吃就点好的吃，吃罢饭大家知道的。 对。 小大官等了等了，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，无为爷吃这么久，要什么菜呀？你吩咐出来我办去。正跟你说，先来我25斤酒，不要花酒，要干的。25斤酒啊，我。这五位还真能喝呀，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？五位呀，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不喝吗？要酒干什么？不贩卖酒，干酒。 哦，是是。 要菜吗？喝酒不吃菜吗？什么菜呀？你这店里有什么？哎，俺这店的山珍海味，菜蟒银鱼，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喝的、浮的、草根的、蹦的，你再能说得上来，样样皆有。不要废话，整猪整羊你来上俩啊。哎，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，白只鸡，不行，大姐我要36，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。哦，行，我要那金针木耳、云中烟、好头烟，我海里鱼、香的蘑菇、皮蒜汤，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，是错不了。这个，你这是菜啊，还要饭吗？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？什么饭呢？多着了，那你说说吧，听着吧，每人每10斤饼卷肉，每5个人50斤啊。每人每600肉饺子，要5-6000钱。对了，这火烧我要200对，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，再长那耳朵大门没敢搬，一斗小门煮稀的。小大官问你一脸贼，好家伙，这顿饭吃了半年的，我的老爷，半年。不能就他们5个，但给后边还有人，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，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。五位呀，能一共来了多些人呢？这后边还有没来的。一共来了五个，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？就你们五位啊！哎，那五位也吃多少，咱要多少吧？别糟蹋这些好东西。你买饭还怕打肚饭呢？还干个哈巴能吃的？你只管做好端的来。你三爷看看给银子。哦，是啊。小大哥喜的猛一蹦，笑嘻嘻的把话题：天老爷，下雨吧，下雨吧，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。这要下了10点半个月，高高的打成平银子，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，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。小大伙下边喊一遍：“ 厨房里老师捉了鸡，一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，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，扑扑棱棱把鱼宰，扑扑拉拉去宰鸡。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，把酒菜送在戏口里，弟兄们一见酒来到，个个扒开水包瓶喝。他们五个对谈口不顿顿，三斤喝得静静的，三斤喝干了。弟兄们一见菜来到，个个下了皮罩的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。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，吃完了，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，大件吃了36，扒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，没人没吃了10斤病原肉，吃了600肉饺子，火烧吃了200对羊肉包子，吃了9蝎子，吃完了耳朵没干干的，抽了抽了喝稀的了。这是总单位怎么样了？正跟你说，我这会觉着不得力了，别吃了，都不让吃了。吃完了饭干什么去？走啊，钱呢？没钱，没钱人家叫走啊。我叫走，叫他算账，到长棚里边拿钱。一掀箱子盖，我一看竟是转到10多筷子，我就说丢了东西了，叫他赔。老五写那个我一念，叫他照样赔。老五写那些玩意儿，人家能赔吗？要不赔，咱就给他打，打住单方，咱就走啊。要打架吧，兄弟啊！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，吃60成包。怎么回事？一喝茶够7成，一撒药够8成，一生气够9成，一打架够10成，这不正好啊？干嘛生气呀？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？咱是假生气，别管真生气假生气，你得生气，不生气打不起架来。一生气够9成，一打架够10成。你要吃10成包啊，一喝茶11成，一撒药12成，一生气13成，一打架够14成，弯不到腰光挨揍。这人正好叫他算账，打对，看官啊，算账来来。小当官闻听心欢喜，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。先打5，25，又不量5，丙一事，违法处罚打一遍，这53两担4厘。吴委员，这4厘银子让了吧？这53两给好的。郑云道说你别让，如在外给你6两买东西。好，谢谢。别谢了，没钱，还没。有钱不行，俺这店里不赊账，谁对你说赊账了？你说别谢了，没钱，没钱不是赊账吗？我说在这路上没钱，钱在什么地方了？在长棚里了啊！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，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。是啊，郑子明就在头里走，这后边跟那个夜走的，后边跟那个夜走的。郑子明迈步进长棚，吃车子上拉开一灵戏，各奔工头开三晃锁，五八八打开箱盖子，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，假意的翻了黑眼皮，大哥，啊，咱这拿的什么来着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住到海淀呢？啊，海淀。光顾大人在吃饭，这里丢了好东西，什么老三说瞎话，我是王八蛋，箱子里竟是个烂事，把这宝贝给换了啊！小团官闻听这些话，上眼皮撒了下眼皮。我真倒霉呀、啊！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，他这里把东西丢了。我说的大话，没来一样赔两样，掌柜的不赔我赔，我咋这么倒霉呢？大哥，大哥，你丢的什么？你做的什么东西给我说，我说给我们掌柜的，我们掌柜出来陪你，你咋呼喊叫大了么了，我的我正跟你说，箱子盖上你看看，一样一样都写的，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，念念吧。念小当官我一听揣脖子，我自相没到学武的啊，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？还说的这一套不识字，念不下来不识字。俺有清单有行票，箱子盖上有封皮，俺说俺有什么不行，俺有清单俺有行票。既然你不识字啊，听一听三爷对你提，这个头一样，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，多少？多少？二斗二升金刚钻，行了。你别说第二样了，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，叫俺掌柜的砸了锅，卖了铁，房产地头卖了，错了股，谁再能赔起你？我是王八蛋，这里边还有吗？这不是值钱的，里边还躲着了啊，还躲着了。哎呦，晚上一走会儿说，然后正有的陪你们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说的都下短了，我怎么说话？我说你少赔一样也不行，我愣不赔都是什么？你说就是。头一样，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；第二样，4斗4升金豆子；第三样，3斤3捆灵芝草；第四样，鹅金料银的金马驹，不金马驹，能鹅金会料银，管了管了是活的。活的 第五样在海东带过的珊瑚肉，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6张老龙皮，俺还有郑娘娘龙凤袄，万岁皇爷的鬼龙衣，银子整够3000两，那是俺弟兄盘费的，俺不是中途鱼肉做买卖，我告诉你，俺是国王点点金包的。这些东西还不算，里边还有值钱的，夜明珠18颗，都像茶壶这么大的，行了，大家好。那我一连在这一家，我陪你喝。